超级甜蜜的一首歌曲，来自杨钰莹的《轻轻的告诉你》。哎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杨钰莹真的还是像一个少女一样的感觉，声音甜甜的，笑起来也是甜甜的。同时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来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进行实时的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，或者说有什么话想告诉我都可以。继续来听到的是张学友的《头发乱了》。 发型有差点不会猜到，但你对待我太好，头发后一般懂得招除，需要找出路。这晚你对我算爱慕，当作恶魔赎罪还是问路？你话了说大概夜了，让你收发乱了。今晚杀惊，扶着我不敢，轻佻换旧了，正结了，你做错事了，让你收翻乱了，应对乱了，太过分了，心里都该错了。 到底你今晚你去边啫？ 来自张学友的《头发乱了》，你是不是也跟着这个乐曲的曲调在跟着哼唱呢？确实是非常嗨的一首歌曲啊，也非常能够调动人的情绪。继续来听到的是梁咏琪的《胆小鬼》。 手机的音乐怪得很另类，你很特别，每一个小细节，哎呀呀呀，如此的对味。我怕浪费情绪的错觉，讨厌自己像刺猬，小心的防备。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，哎呀呀呀，离你远一些。喜欢看你紧紧皱眉，叫我胆小鬼。你的表情大多于朋友的暧昧，寂寞的称谓，甜蜜的责备，要独一无二，专属的特别。喜欢看你紧紧皱。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，奇怪的直觉，错误的

来自王心凌的一首《花的嫁纱》。那么这首歌啊，也是电视剧《天国的嫁衣》的主题曲，也是很年代很久远的一个电视剧了。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呢，也可能是很多人这个年少时的回忆呀、啊。当年王心凌既唱歌又能演戏，也是红极一时。虽然现在的作品不太多，但是她带给我们的回忆是无价的。继续来听到的是王杰的《一无所有》。来自王杰的《一无所有》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。好的，由于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的节目这一时段的音乐留声机到这儿就快结束了。那么接下来由我们的帅哥主持人慕言来为大家主持。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来自王菲的《流年》，也希望大家今天的一切工作顺利。 是的缺点。 有时候可以决定。